好书， 阅读加五折。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北京时间的7点钟。刚刚呢，好多的朋友已经来到了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报告一下啊。静瑜，你伤心不？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哎呀，我们这帮就是爱拆台的这个网友和粉丝们啊，真是啊。 知道我穿的是哪一队的球衣哈，所以今天静瑜是肿着眼睛来到直播间的。但是昨天的天气呢，有人很多人在形容说好像是在下火一样。那今天呢，继续持续这种万里晴空，然后又有很多白云的好天气。 但是对你来说有点上火吧？ 来听肖惠妹《早安到林清醒歌火》。是我的指南针。然后要快乐就快乐，做什么都认真。 叫我停下来，我一直在寻找，连做梦都在笑。我心里的热情是你的指南针，想靠近我的人，你方向要对准。 来自张惠妹的火，也是今天早安闹铃的清醒歌曲。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我好，我是郭芒。 今天的这个天气啊，依然是骄阳似火。首先来关注一下，到底是昨天比较热还是今天比较热。 好嘞，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了，看一下早晨5点钟的南郊光线台的气温是26.6度，本市呢仍然处于高温的蓝色预警当中。今天呢又是一个晴热而干晒的天气，预计呢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能达到35度以上。 嗯，看起来好像还是昨天比较热哈。 嗯 啊，天气炎热呢，干燥，但是呢，紫外线也比较强烈，所以呢，请大家不要长时间在户外来暴晒。外出的时候呢，请注意防暑降温和遮阳防晒这件事情啊。 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值，白天依然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阵风有6级左右，可能会转到南风2级，最高气温是35度，最小相对湿度20%。夜间也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也有24度，最大相对湿度是70%。 嗯， 并且我们依然是在高温黄色预警当中哈，预警已经持续了有几天的时间了。 是， 但是昨天晚上虽然说是这个晴热的天气，从白天开始一直续到晚上，就是太阳落山的时候， 嗯， 整个这一天就是朋友圈摄影大赛，有没有发现？ 就是火烧云嘛，对不对哈？ 还有白天的时候，就是这种万里晴空，然后飘上几朵白云的时候，让人好像仿佛置身在北欧的一个城市一样。 嗯，就是你抬头看看天空呢，觉得哇，这片景色确实不错，身体应该有点凉凉，但是。低头一看呢，感受一下旁边的热浪，心里又开始有点凉凉了，是吧哈？ 就是就着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火哈，虽然很多朋友形容的非常贴切，昨天就感觉天上在下火一样， 嗯， 但是看到这样的好天气，觉得只要不出去走走还是可以接受的，毕竟好天大家都喜欢啊。 对，但是呢今天估计在我们这个签到排行榜当中的朋友们呢，如果这个时候想起来这个今天签到的成绩，有的人可能就会骄阳似火，有的人呢可能就开始心里凉凉，因为刚才呢有我跟你说，现在我们早音秀的户外当中呢，每次签到成功的人呢，都会在后花园当中也来一次打卡，对不对？ 对，告诉你说我今天第几名了，你们可千万别忘了念哈，放心吧，不会的。今天签到第一名山顶洞人，第二名是江中草珊瑚，第三名是梦幻莫妮卡，第四名是你与氧气共存亡，第五名是 Sophia。 嗯，来看一下，第六名呢是熊满满，第七名是点，第八名是光海听涛，第九名是雪云轩，以及第10名勇哥，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昨天呢我们还有朋友说呢，这个江中草珊瑚怎么每次都有你上榜，能不能给我们开一个帖子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抢拍的经验哈、 啊、想了解一下你不会是厂家的吧，要不要付我们广告费啊但是今天这个话题啊，你挺有发言权的， 嗯， 因为世界杯期间呢，昨天晚上这几场比赛啊看的，哎，我就想说什么了、 啊、看的怎么样， 就我咱们好多的听众，因为他每天都听我们节目， 关键上次也到现场看到过你、嗯、没去现场呢也看过我们的这个， 是发送第一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收到我们上一场活动的推送，仔细看看我穿的是哪国的球衣、哎、就知道我现在心里有多凉凉了。 嗯，所以呢静瑜今天呢是特别在这个特别的在大热天当中穿的特别厚实的来到了直播间当中，我觉得好像也是为了自己那件球衣做一点点小纪念啊。 你说买完了之后只能穿一次亏不亏啊，再拿出来说，哎，淘汰了你还在穿什么， 是是。 但世界杯期间呢，除了这些球赛之外呢，还有另外的一个想跟大家聊一聊的话题，那么就是广告营销。哎、嗯，世界杯酣畅正酣，那么围绕世界杯展开的这个广告营销也是花样百出，如火如荼哈。 对， 因为对于企业品牌来讲，4年1届的世界杯能够迅速的汇集大家的关注，也是拉近和消费者距离营销的一个黄金期了。 听起来感觉就是一场这个广告大战，但是呢说实话，这场世界杯的足球盛宴当中呢，我们大部分看到的广告最近呢大家吐槽都特别特别多哈，因为你看今年的一些电视广告呢基本就是洗脑式广告，不仅影响着看球的心情，而且呢这个打鸡血式的喊口号更是让人情绪焦躁， 找工作直接跟老板谈 升职， 我都已经有点喊不动了。 对，我跟你刚才其实咱们俩基本也算是模拟了50%吧，但是其实真的你看那个广告的话，我们俩大概功力只有别人的1%左右，对不对？ 哎，对对对，还有为什么要用 啊？ 为什么要用 啊？ 为什么要用？ 直接上，嗯，啊、安抚一下，对，就直接上哪里就 OK 了， 啊、 是吧？ 就是15分钟半场休息的时间，我觉得可能来一次就 OK 了，但真的是4-5遍的来回轰炸，简直就是挑战大家的心理极限了。 嗯， 所以这种因为重复而直接引发了大众吐槽的广告也被称为洗脑广告。 嗯，有人说过啊，如果宣传只有一件事最重要的话，那就是重复。那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就来了，广告当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句，而最想吐槽的是哪一句呢？ 是，大家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记得自己当初上学的时候，老师说过一句话，说重复是有力量的。我当时觉得这句话真的特别的管用，因为它指的是你要多多去练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专业。 我有点绷不住了。 你想笑是吗？ 对啊，因为你刚才说重复是有力量，我就开始不停的想广告语。老师当时如果知道是这么样出来的重复，应该没有那么这个。 这不是老师的本意，老师说这不是我本意。他应该只是想鼓励同学说你们好好的去练习，哎，你可能第一次练习的时候觉得没有效果，那练习100遍效果就不一样了。 Practice makes perfect。 哎，但是放到广告当中，这真的只能是引人 哎呀，不知道该怎么讲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来聊聊广告词当中你最喜欢哪一句，最想吐槽哪一句，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那对于广告来讲呢，可能重复会引起大家的吐槽，但是在歌词当中，你想，你如果听到一首歌，整首歌词都只有这一句，你内心什么样的感受啊？ 啊，这首歌曲是这样吗？ 是来自许嵩，《等到烟火清凉》。 是在挑战老夫听觉极限的啊！ 你接着往下听，它还是这一句， 是吗？ 这是来自许嵩的《等到烟火清凉》。不过虽然歌词只有一句，这也是最近给大家提一个醒了。最近真的是天干物燥，要小心火烛啊！ 但是我脑子里面应该萦绕的是去年盖那一句"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人家应该没有这么叫吧？但盖只有一句哈，许嵩真的是重复了好多遍啊！ 对。 所以在歌词当中重复，大家也觉得是有一点点受不了，有点奇怪，是吗？ 在歌词当中，你听起来都会有些奇怪，但实际上你会发现旋律啊，或者旁边的伴奏型还是会有些变化的，对不对？但是如果在广告词当中不停的轰炸我的耳膜，而且呢完全没有任何的反馈，就是特别生硬的。特别直接的来告诉我这件事情，我觉得会更加受不了。 目前呢，大家的吐槽主要集中在两个品牌哈。唐平提到了，就某羊毛衫品牌说，那年春节数了12生肖，我以为电视坏了，连着数了多少遍啊？ 那个特别经典啊。 还有这个昵称，还有这个阿扎西都提到了说，这个给老年人送的一个保健品的品牌哈，今年 过节不收礼 呀、 啊，不收礼啊，不收礼， 霸屏洗脑啊。 对，我觉得那个也算是开创了现在这样一种方式，对不对哈？就是无数的这种都重复三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在他 重要事情说三遍， 在他那边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体现哈、啊， 不止三遍了已经哈、 嗯。 广告词当中大家最喜欢哪一句，最想吐槽哪一句，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6月30日，相约北京德奥达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学会了， 对， 简单粗暴的歌词啊。 作为中华小曲库的你，昨天竟然开始问我要这首歌曲， 这是欧美歌啊。你是欧美小曲库啊， 欧美大曲库。 We are the superstar， 但这首歌的名字叫 superstar， 是 好绕啊这句话。 我们只要一聊到说这个，哎，一直重复的歌，我在想说，除了刚刚许嵩的那首，就是整首只有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八个字以外，那么就是这首 superstar 了，真的是洗脑一般的不停的重复。 我给大家稍微还原一下昨天的景象，静瑜忽然给我发一条微信说，哎，有首歌你记得吗？就是一直重复那个 super super superstar super super superstar， 摇头晃脑的感觉。我当时一听啊，那不就是这首歌曲吗？对不对哈？ 还好啊，你记得。但是今天我们主要吐槽的不是这个歌词当中的重复哈，是要聊聊这个广告词，大家最喜欢哪一句，最想吐槽哪一句。 是， 看来这个世界杯期间的这个广告啊，真的是把大家欺负得够呛。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喜欢的广告，全部都是在吐槽的广告。 哎，对，真的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大概没有人去聊到自己喜欢的一句广告词在哪里，对不对？基本都在吐槽哈。 嗯，特洛伊跟我们提到说，你们还记得有一个钻石恒久远，一颗就破产，这应该是你自己改的吧？人家 永流传了， 人家之前不是这么定的哈。 对， 还有像飞虎队提到说，送你一块巧克力，愿你得到天下所有的幸福。 嗯， 这个感觉还不错哈，这应该是比较喜欢的这种广告词吧？ 是，我不少人呢说，我想吐槽的是小李子代言的一个二手车的公司，全程没有台词。只是微笑的走过来，我很怀疑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干嘛，非常尴尬。哎，这个有点像你说当年2002年世界杯之前，就大罗来到中国一趟，然后就代言了 很多品牌， 就是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宝，对吧？然后呢，他就当时套上一件球衣嘛，那个球衣呢，感觉看起来也很像这个品牌，然后呢。当时真的火了很长时间 ，N 年之后才知道，大罗呢过来以后，有人过来说你踢两脚足球，然后套件球衣，今天这个赞助这个到头， 哎、对对， 到手。但大罗并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也不知道自己真的代言了这个品牌哈。那花姐 AK47呢提到了可能大家最觉得可怕的一种广告模式了， 嗯。 不要99，不要98，只要9999。当然这是反着来的哈。 你是有点反了吧？按你这么说，应该卖不出去东西了啊。 嗯， 安妮优大员介绍你说最喜欢的是《我是你的什么》， 你是我的奶茶。 最受不了的是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这语气不是这样的， 对，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问我怎么办？ 马上用。 哎呀，这个真的是感觉只要一讲到大家可能都很有共鸣啊。 是， 还有妮妮也提到了说很多唱的广告也很讨人厌呀，比如说给我欧跑，给我欧跑，欧欧欧 啊，有 真的觉得很奇怪 哦。 啊，你没听过吗？ 我没有听过这个。完了，代沟从广告都能看得出来，怎么办这件事情哈。 但他也提到了说自己比较喜欢的就是当年陈欧的那句我为自己代言，最后也成为了这个广告词哈。 嗯， 现在基本上像这样的天气都是我为 自己代言，出门回来就变一盘烧烤。记得要为自己带上盐巴哈。 是， 喜欢孜然的也不要忘记啊。 小绿说呢，在跟阿根廷晋级之前呢，最喜欢也是最想吐槽的就是某牛广告了啊。他说，我不是天生强大，我是天生要强。 哎呀，这个真的是最近已经被大家吐槽的。 这个最逗的地方在哪儿，就我们就不说到后面改编的那个版本了，就是什么什么我慌的怎样啊。 嗯， 关键是在他这个段子出来之后呢，阿根廷前两场就特别特别衰，然后呢他就真的不敢放这条广告了， 就大家可能就把矛头对向这个广告了，就是因为你们没拍好，所以我们阿根廷才没踢好。 结果阿根廷昨天一出现，我会进于惊喜的发现，哎，又开始有这 完整版开始播了。这也是最近啊大家在广告词当中最想吐槽的一句或者最喜欢的那一句，都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给大家推荐新片的时刻了，因为有五部新影片扎堆在明天上映，也正是意味着暑期档拉开大幕了。 来看一下明天的，将有动物世界最后一球以及青春不留白、金蝉脱壳二以及暹罗诀、酒神战甲五部新片来上映。今年的暑期档呢也随之拉开了大幕，希望这几部新片呢可以打出漂亮的开门红就好了哈。 嗯，那首先呢是动物世界这部剧，之前给大家宣传过哈，这次也是作为上影节的这个开幕影片，是滚蛋吧肿瘤君的导演韩延来指导的，而李易峰来领衔主演，并且在这部电影当中呢，迈克尔道格拉斯还有周冬雨还有特别出演。 迈克尔道格拉斯我超爱的啊。片中呢李易峰饰演的郑开斯为了偿还债务被迫登上了一艘神秘的游轮，而李易峰透露呢，郑开斯坚守自我道义的原则和故事当中对人性的探讨是他之前所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种感觉哈。 嗯，也让他对于人物的这个了解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嗯， 那接下来这部影片呢是金蝉脱壳二，时隔五年啊，史泰龙扮演的越狱专家布雷斯林率领他的越狱团队再闯黑监狱了。那在第二部当中呢，中国元素增多了。 嗯， 还有黄晓明也在这部影片当中大秀中国功夫咏春拳。 什么咏春拳啊？ 黄晓明真的戏路大改啊。 对啊， 也不演霸道总裁了，开始演这个一代宗师了。 叶问，叶问之类的感觉哈。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叫做《尾巴》，也是电影《动物世界》的宣传推广曲。 怎么形容这等候？一个人拥有，伸出右手指风景又星空，却抓不住梦。好想牵着你衣袖，像尾巴跟着走，陪你做梦，陪你去漂流，可以吗？这样爱比你离开的理由，是我没等够，等着亲吻你的额头，等着成全你自由。 这首歌曲叫做《尾巴》，是苏运莹的新歌，也是她最近为电影《动物世界》演唱的宣传推广曲。嗯、 孙运莹就是好听 啊，没有理由的，对吗？就是喜欢哈。 因为孙运莹的歌曲，我给大家稍微透露一点小秘密，因为她每次创作歌曲的时候，基本都是自己哼哼，然后录在手机里，再把它扒下来，重新变成一首歌曲。 吹呀、吹呀。 对，那个就是那样出来的哈。 刚刚给大家介绍了两部影片，这只是明天扎堆上映的前两部，那接下来还有三部影片。俄罗斯电影《最后一球》也是聚焦最近大热的这个足球元素哈，通过落魄球星尤里和菜鸟球队流星队迎难而上逆风前行的故事，来向观众展现了倔强不屈、永不低头的足球态度还有体育精神。 嗯，再来看一下《暹罗爵酒神战甲》呢，是首部在国内上映的泰国动画片。这部影片呢是讲述了身怀神器的泰拳少年奥特的热血冒险故事啊。 嗯，还有一部影片叫做《青春不留白》，也是一个青春题材的轻喜剧电影，来聚焦90后大学生创业家的这个独特的人群啊。 嗯， 大四的毕业生王国栋在经历了66次求职失败之后，决定放弃找工作，加入到创业大军的行列，开办了一家传媒公司。 嗯， 和其他两位青春合伙人一起书写着艰难拼搏、冷暖自知的创业传奇。 这也是啊，都经历了66次这个求职失败了，那也。该去应该走创业这条道路了，对不对？ 其实这两天毕业季哈，包括昨天也是我母校中国传媒大学他们办这个毕业典礼的日子。 嗯， 看到那么多的师弟师妹们自己就是穿着学士服然后晒自己的毕业照，好像也回到了青春的时刻。 有什么感触？ 就是 既然青春留不住， 既然青春但是呢也让大家觉得说，其实你会怀念在学校里面的生活，但也像这部电影当中介绍的一样，可能走出社会才是你真正的面对人生荆棘的时刻。 嗯， 那这个时候永远要记得自己在校园当中永葆初心的心态。 所以我们接下来大家听到的是可米小子带来的青春纪念册，给青春画一个纪念的大大的圆圈。 贝壳和浪花的海边，我们祈祷着明年的今天还能够保持这样无忧笑脸。你是夏天，有海风吹过葱绿的蓝天，让我忘记了眼泪有多咸，你一出现就是晴天。还想听你任性的说，要带我去环游世界，就算整个世界都改变也不改变，为你勇敢的自己，给你我的心做纪念，这份爱任何时刻你打开都新鲜， 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十年一瞬，初心使然。魔法世家巨献薛之谦摩天大楼2018巡回演唱会，北京站7月14日工人体育场，静待薛之谦。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2年零利率，3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3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尽无止境。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用中国移动无限量看高清央视世界杯，北京移动用户免费享3个月咪咕视频会员，办理无限量套餐，精彩赛事随时看，发送世界杯到10086了解详情。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6.6度，本市处于高温蓝色预警中。今天又是一个晴热干晒的天气，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能达35度以上。天气炎热干燥，紫外线强烈，请不要长时间在户外暴晒，外出注意防暑降温和遮阳防晒。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转南风2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7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暑热头痛、恶心呕吐、腹泻无力，请用同仁堂牌藿香去暑软胶囊，同仁堂国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进出京双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7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昨天我们去到了英国，来看看英国人都吃了哪些元气满满的早餐。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到下一站德国，来看看德国的早餐都吃些什么。德国的古谚语当中历来就有像国王一样吃早餐、像绅士一样吃午餐、像乞丐一样吃晚餐。好像跟我们说的早餐吃得饱、午餐吃得好、晚餐吃得少是一样的道理。那一般呢，德国人会花费1个小时的时间来吃早餐，吃早餐的同时也聊一聊周围的新鲜事儿。那么翘首主妇们为了让早餐更像国王一样，还会准备各种各样新鲜的奶酪和萨拉米，甚至有些会自己做草莓酱、橘子酱、李子酱等果酱来为早餐增色。原来我们的卫冕冠军球队啊，这么慎重地对待早餐。那么今天早音乐秀要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仅于有一点小私心。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德国队吗？那么就把接下来这首来自盖爷和祖海的好运来送给他们，希望他们也可以在这场比赛当中奉献更多更加精彩的比赛。 笑来，看我如何打好手上这副好牌。要耍好爷，要开好车，要搬进大连别墅，三分天天，七分打拼，演好自己的节目。Hey hey, look at me, 我出身平凡，没得好名。Hey hey, 不说那些，再大的困难我自己搞定。去过世界千变万化，就像是座魔法大厦，每天醒来事情太多了，遇到困难千万不要害怕。从来不信命，我只信我自己，生活要开心，打消所有顾虑。从来不信命，我只信我自己。 自己，进去要上进，足更要修理自己。权益越来越多，为了挣钱他不管不顾，其实没得必要那么累忙，给自己放国家到处去逛，开心总不需要哪个允许，好运气时刻在你身旁，但现在事情太多，总抱怨收获太少，我心思一直在摸，血痕挖起得太早，宝剑锋从玻璃出，百花香自古寒来，摔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好运来，就是好运该还有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要你好运来，好运该就是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要你好运来，好运该就是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让你好运来，好运该就是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让你好运来。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对，我可能就是德国队的真黑粉吧。哎、 我跟你说，这是我在听音乐早餐这个环节当中听起来最奇怪，然后呢也最好笑的一次。当然我这个好笑并不是要好笑这个德国队的出局，而是我觉得静瑜真的是昨天作为一个真的德迷， 对， 特别认真的把这个东西做了 N 久，然后没想到今天出来这么奇怪的效果。 我知道是昨天的比赛，然后呢我没想到会输，然后呢我也觉得说一定会赢、我就想说那要利用自己一点点的小便利，有一点点的小私心，祝愿他们哎可以取得胜利、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些小单元都是提前一天来做的， 对， 然后在制作完了之后就谁会想到今天这样啪啪打脸。 关键是这个你还提到了德国的早餐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今天呢本来有一条消息我是不想跟你来聊的，但是你既然提到了这一点，其实我就现在也在想说这一点，就是德国的后勤保障每次做都是非常好的，在世界杯当中、那这一次呢也是运了大量的食物到了俄罗斯，那么现在就有好事之徒在开始问了，如果今天就打道回府的话，那么这些食物该怎么处理呢？ 那些香肠还有啤酒对吗？ 是准备现在就卖了呢，还是准备再拉回德国去？ 哎呀，我们这个卫冕冠军啊真的是因为这一次的小组没有出现，所以被调侃的也是蛮惨哈、还有朋友怀疑说我们节目是录播，不节目不是录播的哈，只有这一个小单元是提前一天做好的。但确实因为我球迷心过剩，所以我欠考虑，我忽略了我们德国会有这个就是失利的这种 可能 性。 关键静瑜，你有没有发现？ 我跟大家道歉，特别是对德国球迷，我是真球迷啊。 关键是今天静瑜的这一档这个音乐早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大家都在跟你聊这件事情，是不是啊？ 是，大家说静瑜，你看你虽然送了好运来，但现在不应该送凉凉吗？我怎么舍得送凉凉啊？ 凉凉不能送，凉凉不能送。 今天好多朋友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啊。那昨天晚上的这场比赛呢，我们会在稍后8点钟的时候来跟大家一起来盘点。那很多朋友也问说，我的音乐早餐是真的吗？早餐的内容绝对是真的，但是因为要这个编辑、 早餐的祝福就不见得是真的 了。哎呀，打脸，不想提了，这个广告词请把它删掉，以后再也不打广告了。 今天你是凉队，谢谢、今天你不是红队，你是凉队啊。 是，那今天呢，昨天晚上看了比赛的朋友哈，可以在8点钟的时候再跟我们来就世界杯清晨快报的内容互动一下。那么早安音乐秀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的是关于这个广告词当中你是最喜欢哪一句，最想吐槽哪一句呢？大家真的吐槽的心已经按捺了很久啊， 是， 但是呢认可觉得最喜欢的也是挺多的。 比如说 Jaden 王世子呢说，如果多一次选择你想变成谁，不，这不是选择而是对自己的怀疑，我能经住多大的诋毁就能担当多少的赞美， 哎，这个词儿感觉很不错，这不是说范爷的吗？对不对？ 对，这是范冰冰之前给自己提到的啊，这也是广告当中的一些文案。其实你发现好的文案写得好的话，真的会很拉，很给品牌提升价值。 是， 你要么就是说，哎，增强你品牌的这个辨识度；要么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说你给大家提供一些现实的便利或者说教育意义。比如说爆米花提到的说，您勤洗手、多通风，人多不去凑热闹，多喝水，睡眠足，瓜果蔬菜牛奶好，常备某药品，流感季节别感冒。虽然是一个药品的广告，但是的确做到的话，对身体是好的。 说得非常不错，但是接下来这有点违和了啊。杨伟峰呢说，第一次听到他好，我也好。 你别这个语气，我有点受不了。 我就得用这个语气，要不然说不出这个广告的那个功效的感觉啊。 但还有被大家调侃成为流行语的宫野彦明提到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啦，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会熬夜看球啦，因为我喜欢的球队已经拜拜了。 是， 好难过。 哎，我忽然想起一句咱北京口的那个广告语，牙好，嘿，胃口就好。 哎，是， 对吧？ 是， 有这句哈。 还有小陈子也提到说，哎，有一个双关语的是挺好的，比如说没有联想，人类将会怎样。这最早的一个 slogan， 哎， 也是最早的一个双关语的广告哈。 对对对， 值得点赞一下。 哎，我们现在开始找一些比较好的广告了，对不对啊？ 那搬回来， 吐槽大会已经开始有点结束的意思了哈。 特洛伊也提到了说，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你们觉得很有格调。 但是这时候如果再接一句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违和了。 我感觉这个水喝的还是有一些啊。 大家可以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在广告词当中你最喜欢哪一句，最想 diss 哪一句呢，来告诉我们吧。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最近的品牌了啊。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的资助项目，北京音乐广播强力打造的北京文化的新名片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系列活动，马上就要举办第九场的公益活动了。古典音乐沙龙音乐的力量将在本周六6月30号跟大家来一起见面。 那这一次参与我们音乐的力量主题沙龙的主讲人呢，是著名的古典音乐评论家陈立。陈立老师也是我们音乐广播的老朋友了，他已经从事音乐工作30多年了，那一直呢致力于在大众中传播和普及古典音乐知识，举办各类的有关古典音乐的普及讲座已经有数百场了。我们也期待这个周六他来为我们带来一场非常好的音乐的视听盛宴。接下来的这首歌呢，虽然说现在是凉凉的心情，可是还是要为现在出门的时候看到的好天气点赞。我们来听维里安《好天气》， 也给自己带来一点好运气吧，各位。 今天的雨不太合群，只留下几朵消息，不想靠近，不想熟悉，不太想要下雨。今天的空气有点不太吹动了旋律，吹动了安静，吹醒了我想你。昨晚那一场倾盆大雨还有一点痕迹，一点可惜，等着被晒干净。这样的好天气怎么能没有你？谁几多消息，不想要靠近，不想要休息，不再想着下雨。今天的空气有点不太安静，吹动了旋律，吹动了安静，吹醒了我想你。昨晚的一场倾盆大雨还有一点痕迹，一点可惜，等着被晒干净。这样的好天气怎么能没有你？谁的每一天都放晴。

就是梅西躺在草地上给牛奶品牌拍着，我不是天生强大，我是天生要强。 嗯， 感觉这个画面已经被网友玩坏了。 是前几轮的时候呢，网友呢纷纷说这个我是八成要凉，我是天生要凉之类的。但是呢，人梅西用自己的这个坚决的实力，最终又打回来了，对不对？所以呢，昨天这条广告又开始完整的播放起了完整版本呢。 还有贤子说，我要吐槽一下，哎，这应该是我们节目当中播的广告，我们这么说真的会没事吗？不过这也不算是吐槽了哈。 是是是。 他说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不应该是森林吗？ 是的，我后来数了一下，还真的是森林哈。 哎，真的是五个木。 但是可能这个五个木也跟它的这个核心内容森林是有关系的，对不对哈？ 嗯，那好多朋友呢也提到了说，哎 ，Dear Dear 说杨幂的那个，你没事吧？你没事吧？嗯、你没事吧？没事就吃什么什么，哎， 哦， 这个也挺因为循环啊。 他们都说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哎，为什么呢？ 哎，洗脑广告。 为什么是这个呢？是这个的前身了哈。 对，就是通过重复，然后让大家增加一个记忆力哈，达到品牌推广效应的一个最大化。 嗯， 那徐璐也说，哎，静云郭鹏，你没有觉得就一直听这种重复的会让人觉得焦虑，就好像有人一直在你耳边碎碎念，郭鹏该起床了，郭鹏你那东西没有收啊，郭鹏收拾完不要乱丢啊，真的脑袋要爆炸了。 是，但是徐璐你知道吗，我觉得就是因为这种重复的念让你有焦虑的感觉之后，你会发现你对他的词汇异常深刻。 对， 当你生活当中真的可能要用到一个什么的东西的时候，你会不会下意识的就想起那些让你有点烦躁的日子啊。 嗯，那我们再说一说大家比较喜欢的吧。像太子提到说，嗯，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一个汽车品牌， 嗯， 敢为天下先，哎，觉得特别霸气，也很契合汽车品牌的这个定位啊。 但是我觉得太子这个呢就充分说出了汽车品牌广告的一个劣势，就是说了特别多高大上的词， 但你并不记得它是哪个品牌， 你根本不记得它是哪个车，你只记得它一些敢为天下先等等这样的一些广告的标语哈。 是，还有李阳提到了说为心中的明天造就改变， 嗯， 哎，就这些偏鸡汤一点的文字，可能大家真的就记得广告词了，但是忘记了品牌。 是，但是最吐槽的就是找工作要跟老板谈啊。 哎呀，重复啊！大家可以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刚刚提到了杨幂的溜溜梅，哎，那她最近呢也是在演一部大剧，风头正劲啊，那就是大型古装励志电视剧《扶摇》，这是由杨幂和阮经天来主演的。 嗯，最近也算是引爆了这话题的热度，而剧方呢也是邀请了莫文蔚、徐佳莹、张碧晨和尤长靖四位华语乐坛的唱将来倾情演绎。有网友感叹的说，从牌面上看，这简直就是古装剧史上最豪华的 OST 阵容了，因为呢，你看张碧晨颇具厚度和质感的嗓音，配合着词曲，唱尽了扶摇从未停下的脚步和人生，以及勇往直前的命运，仿佛一幅画卷在耳畔徐徐展开。嗯， 之前我们也为大家送上过莫文蔚演唱的同名主题曲《扶摇》，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张碧晨的这一首应该是命运主题曲哈， 嗯， 叫做《血如墨》， 来听听看。 我不懂烟的迁徙，雨的游离，草木山水孤寂，寻着自己心意，一步一步向前走，去向心惬意，破碎带来新的生机，我担得起，无所畏惧，参不透命运，背离我的初心，生死往来如浮萍，我拼上所有，换心中无虑，过关斩将，所向披靡。雨的游离，草木山水孤寂，寻着自己心意，一步一步向前走，去上清惬意， 破碎带来新的生机，我担得起，无所畏惧。参不透命运背离我的初心，生死往来如浮萍，我拼上所有换心中无虑，我观湛江所向牵挂，忘留下。 这是最近由杨幂和阮经天主演的电视剧《扶摇》的人物命运主题曲，她的声音你应该很熟悉了，张碧晨。 嗯，我现在听到张碧晨的声音，我就感觉是大火两个字，在我这个心目当中就能出现。因为最近呢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谁想要自己的歌能够稍微红一点的话，真的如果挂一部古装电视剧、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哈。 但为什么我看到张碧晨还有听到这首歌第一个反应的名字是张靓颖，我总觉得好像被人抢了工作。 我以为你第一反应是亮亮月和 月，对，接下来就要唱这一句了啊。 是啊， 今天早上音乐秀来跟大家聊一聊广告词当中你最喜欢哪一句，最想吐槽哪一句。哎呦，看到昵称的这个答案真的要笑坏我了。 嗯， 他说咱们台经常会播一个香河国际什么什么城的广告， 家居广告哈。 哎，每一次说完他都觉得他接下来要说香河肉饼，你就看 吃货的世界就没有办法，对不对哈？ 就什么东西都能联想到吃哈。 是啊，然后呢这个一笑呢说电梯里你要换好车， 要换好车， 要 换 好 车，这个也挺魔性的。 对，这个很魔性，这个就是、 就唱着不停洗脑。 对，一看到词就想唱出来那种感觉，对吧哈。 嗯，还有工业夜明提到说，哎，汽车广告还有一个突破科技启迪未来、同样你也不记得他是说什么品牌。 是，我还是不记得。但是呢这句词我觉得是有印象的哈。 嗯，还有太子提到说很久之前有句广告词，黑芝麻糊嘞，哎，从此以后每次饿 小时候 都会想到对，想到这个广告啊，想到这个广告词。 哎，那些我觉得都是怎么说呢，生化结合的非常好，甚至会有嗅觉的这样一种广告词哈。 嗯，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吧。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浩石儿，我觉得你最近是不是又…… 打住打住，不许说我胖啊。 嗯，你是不是又肿了？ 季节杯我要换大屏彩电， 天气太热我要买省电空调。 没问题，来国美都帮你实现。6月29号到30号，国美年终福利日震撼来袭，全场家电五折开抢，还有空调买贵机送挂机 啊！还在等什么？快去国美吧。 荣威 RX 八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百公里油耗仅9.1升，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 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智取所需，豪者自豪。荣威 RX 八16.88至25.18万元， 老板来电话，让马上汇笔钱。 球赛可快开始了， 没事，马上就能回来。我有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至 ATM 机上取现转账， 比赛正式开始，十号带球突破射门，球进了， 好球！ 一楚倾城，诚信天下，线上线下同品同价。蓝景丽家大钟寺家居广场，北京人的诚信家居商场。 七月国华店庆了，七月国华店庆了，七月国华店庆了！ 黄金免费换，翠钻珠宝价格减，买首饰到国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永定门外大街开阳路蔡胡营南路一线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江总，到期的理财还在活期账户里吧？ 最近太忙顾不上。 中国银行最新推出智能投资顾问，可以为您量身定制投资组合，操作简便。您只需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点击中银汇投，选择智能定制，完成风险测评，一键购买产品组合。 太好了， 中银汇投，懂市场，懂产品，更懂你。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理财经理或致电95566，投资需谨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春天是什么味道？当然是花的味道。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酸奶中融入娇艳的玫瑰花和清甜的接骨木花精华，尽享酸奶和花的味觉新体验，为你带去滋养与守护的美丽力量。花滋味好时光，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美丽上市，随时随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时光。 乐在新鲜光明。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北京时间的8:02，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到了8点钟了，来跟大家回顾一下昨天晚上世界杯的赛况吧。 是，这是我全年最期待的环节之一。但是我今天旁边的这一位，他的球衣好像不能够再穿喽。 但是刚刚太子安慰了一下我，他说静瑜你是穿了一次不能再穿了，我的还没有寄到呢就已经被淘汰了。 太子的这个感觉是我们的听众在跟我们互动，谁能比我更衰一点的感觉啊。 来看看今天的世界杯清晨快报。 荣威 RX8 世界杯清晨快报。 本单元由荣威 RX8 特别呈现，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好，首先来看今天2点钟呢，世界杯一组的末轮在莫斯科的斯巴达克球场开始了一场较量。巴西队呢是2-0击败了塞尔维亚队，兵不血刃的积七分头名出线。上半时段呢，马塞洛因伤下场，而库蒂尼奥的妙传保利尼奥首开纪录。下半场内马尔角球助攻，蒂亚戈席尔瓦头球破门啊。 今天2点的2018年世界杯一组末轮的一场比赛是在诺夫哥罗德球场展开了角逐，瑞士是2-2战平了哥斯达黎加，哲马伊利是取得了领先，那沃斯顿扳平打破了球荒，而德尔米奇进球，佐莫在第93分钟自摆乌龙，瑞士获得了小组第二名出线，将迎战瑞典队。 好，再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的22点整，2018年世界杯 F 组的末轮一场比赛在伊卡捷琳德竞技球场展开了角逐，瑞士队呢是3-0完胜了墨西哥队，也是惊得墨西哥一身冷汗哈。奥古斯丁松呢和格兰奎斯特是进球，而另外呢阿尔瓦雷斯自摆乌龙，瑞典队是获得了小组的头名，而墨西哥队呢是在最后时刻才确定自己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来出现，来引起了一阵狂欢啊。 昨天晚上10点啊，这是我不想来提的一场比赛，但是今天呢还要告诉大家这个结果，那就是 F 组的末轮比赛是在喀山展开了一场较量，德国队0-2负于韩国队，积三分小组垫底，成为了近5届世界杯第4支小组赛就出局的卫冕冠军。这好像就成为了一个魔咒一样， 是的， 就不知道谁能把这个魔咒去打破啊。那上半时呢，孙兴敏是错过了2次得分的机会，而下半场呢，赵贤佑神勇的扑出了格雷茨卡的头球，那补时阶段呢，金英权进球，但是被判越位之后，在 VAR 的帮助之下哈，改判有效，那孙兴敏呢又反击再下一城，又拿到了一个进球。 最终呢是这个0-2呢，德国负于了韩国队。 当韩国队的队整个的队员在比赛最后一时刻再进一球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除了韩国人以外，墨西哥的球迷瞬间疯了哈。因为这场比赛呢，说实话，这一组的小组算是出现情况最复杂的一支小组了。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德国队进一个球，韩国队进一个球，德国队进两个球，韩国队进两个球，都可能会改变到时候最终的一个出现的结果啊。 就感觉另外的一个球队出现的可能性，保有理论上的可能性， 是 就要看这场比赛到底要怎么踢了。 嗯，所以呢，这场比赛呢是最终的快乐不仅传递给了韩国球迷，也传递给了墨西哥球迷。这一战也确实够韩国足球自豪四年了。尤其是昨天恒大队的所有队员呢是在家里在观看嘛，发现自己的队友金英权都进球了，他们都纷纷惊呼这件事情哈。 嗯，但实际上呢，这次德国队一直到本场比赛的第90分钟也都一直手握着出线的希望。 嗯， 但是到最后呢，只能遗憾的回家了。 是，所以呢，在21世纪以来呢，卫冕冠军不能够在下一届的世界杯赛的小组赛出现，这样的魔咒呢仍然的有点挥之不去。唯一能够打破魔咒的就是2002年的巴西队，在2006年他们还是进入到了八强的这样的一个角逐哈。 哎呀，虽然说结果已经这样了，除了遗憾呢，就还能是遗憾了。那我们就回到2006年那一年吧。这个巴西组是逃过了这样的魔咒。2006年这一届的世界杯也是在德国举办的。 嗯， 我们回到他们比较荣耀的那个时刻吧，回到在主场踢比赛的时候，回到他们拿到大力神杯的时候，我们来听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主题曲《Celebrate the Day》。 To win again, to never stop finding, moving as one is the word for home. Begin to place yourself in the big frame. When you dream, when you the day， 我第一次呢在这首歌的曲当中听到了一丝雄壮的悲凉的感觉。 这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哈，再翻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早安音乐秀和娱乐最王牌晚睡早起世界杯，要跟大家一起来选择一位早秀的听众，去晚上娱乐最王牌的王牌嘉年华当中来赢取他们的福利了。 偷偷的跟你们说，今天奖金已经累积到300了。 哦，昨天也没有人答对，对吗？ 对， 那今天看看哪一位我们代表早秀的听众可以去把他这个钱赢回来啊？ 是。 那我们还是本着友好交流互动的原则，因为毕竟周六我们还要在一起见面。 友好交流互动，反正能赢就赢过来啊，反正、但千万不要告诉他们就行了，好吧？ 来，我们跟大家出一下这个题目吧。 今天呢，我们的题目呢非常简单，那就是德国队在这次世界杯当中最终呢还是被淘汰出局了，我们刚才知道，对吧？那么呢，他们整个三轮比赛的战绩是什么样子，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啊？ 三轮比赛的战绩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可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确保你今天晚上5点到7点的时间啊，就特别是6点钟的时候，一般他们会在那 六点整 打电话， 对， 确保那个时间可以有时间来收听 FM 九七四，老白会给你打电话，然后来参加一个互动的白给100块的游戏，赢取奖金了。 对， 那大家可以把答案加上手机号码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看看我跟郭鹏会不会 pick 你呢？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靳宇，听说你上大学的时候成绩特别好，奖学金也拿了不少，就没有留下什么遗憾吗？ 有啊，感情方面。 那发生了什么呢？ 什么都没发生。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 荣威 RX 八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百公里油耗仅9.1升，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智取所需，豪者自豪。荣威 RX 八16.88至25.18万元，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6月30日，相约北京德奥达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江总，到期的理财还在活期账户里吧？ 最近太忙顾不上。 中国银行最新推出智能投资顾问，可以为您量身定制投资组合，操作简便，您只需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点击中银汇投，选择智能定制，完成风险测评，一键购买产品组合。 太好了， 中银汇投，懂市场，懂产品，更懂你。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理财经理或致电95566，投资需谨慎。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北京时间的8点15分，大家知道早上起来上早班哈，经常有一些头晕脑胀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比如说呢，我偷偷告诉大家郭鹏刚一个糗事儿。本来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呢应该是，哎，那这一次德国是什么样的一个战绩，小组排名第几出现了哈，但一开始先把答案说出去了，先说了个德国。 德国呢排名倒数第一，所以呢他这次的 怎么办 呢？这个题目是 只能重新又熬了一个题哈，但这对大家来讲可能有点难，就 就是三场比赛的这个比分，不过觉得也是个好事。 不是比分，不是比分，是战绩。 战绩， 对， 对 战绩。 那这也是好事，因为让更懂球的朋友脱颖而出，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早秀队在下午娱乐最王牌当中更好的获得成绩。 对，其实呢，静云我觉得有点多虑了，因为出了题目之后呢，其实还是有那么几万人啊，同时来抢答了我们这个问题。 哎，我发现了，真的听我们早秀的朋友，球迷非常多。 对，所以基本没有回答错误的这道题目哈。我们来恭喜一下 Ranja 来得到这个机会。那下午呢6点钟一定要保证你自己的这个手机号码是畅通的啊。 是，手机尾号是 7798的 Ranja 啊。 7798的 Ranja， 下午6点钟的时候保持手机畅通，来到我们的晚睡早起世界杯娱乐最王牌的嘉年华盛宴当中，获取他们白给100块，今天300块的奖金了。 对，但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这件事呢，就是可能我觉得比晚上去参与一下老白的这个活动呢，更加有针对性一点了，那就是早音乐秀和娱乐最王牌晚睡早起世界杯嘉年华的第二波现在是正式上线啦。 想要了解我们晚睡早起世界杯嘉年华活动的一些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发送数字一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去了解一下。那上周呢，我们和听众朋友在亦庄度过了非常美好的一个看球的夜晚哈。 是， 那天晚上呢，这个英格兰的快乐足球也是迎来了6-1的大比分。 就是因为我们办了场活动，英格兰才大比分的，好吧哈。 那早知道我们昨天晚上办一场好不好？ 所以呢，这个周六我们将会来到海淀。上次呢，我们是去亦庄嘛，当时说在大兴或者在亦庄这部分的朋友可以去一下。当时我们就说到了，我们可能在这个东南西北都有分布。 是， 这次呢是正式来到了海淀地区啊。 那这一次呢，我们将要带大家一起观看的，也就是万众瞩目的1/2的首场淘汰赛，法国迎着阿根廷的这一场比赛啊。 对， 精彩的比赛，好玩的游戏，到场还有神秘的礼包赠送。我们的活动地址是在北京交通大学高粱桥斜街的精酿啤酒。那如果被我们 pick 的这些听众朋友呢，现场是可以参与到游戏当中。如果您有空，也正好住在附近，可以自行前往，然后告诉店家你是974的听众，也可以拿到额外的惊喜折扣。 哎，是的，我们这次的报名方式呢非常简单，发送报名两个字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这个周末和静瑜、郭鹏、白嘉、艾科四位主持人一起继续在一块 happy 起来哈。 我们来几十人一起看世界杯，总比两个人看世界杯感觉要来得更加开心一点啊。 是，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Twins 二人世界杯。 情场里比赛，犹如世界杯，碰上猛将，但我心不会灰。 张总，到期的理财还在活期账户里吧？ 最近太忙顾不上。 中国银行最新推出智能投资顾问，可以为您量身定制投资组合，操作简便。您只需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点击中银汇投，选择智能定制，完成风险测评，一键购买产品组合。 太好了， 中银汇投，懂市场，懂产品，更懂你。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理财经理，或致电95566。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北京时间的8:23，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上好，我是刚刚经历了漫长的思索的郭鹏。 你思索什么了？ 我在思索世界杯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复杂。 怎么复杂个法？ 就是因为，就是我刚才在选我们的选手的时候呢，忽然在想啊，这个确实，你看世界杯，你以为要出现的球队最后没有出现，对不对啊？但你以为出现不了的球队，很多最后都出现了。 但这一次世界杯确实哈是有点冷门迭出，所以大家就是天台见成为了一个热门的流行语。 是， 包括像大热的球队啊，卫冕冠军德国队昨天是失利没有出现之后呢，那很多的朋友也是开始给他们 P 图，把他们玩坏了。比如说把他们之前赛前的时候，哎，就一排帅哥站在一起，特别威风凛凛的样子，想帅有什么用？还有人直接下面评论说：“你们献地，我们回去走 T 台了。 ”是，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每到世界杯呢，就会有些妙语出现。今天我们也跟大家稍微盘点一下有什么妙语。刚刚结束了这个慌的这个像什么样的这个梅西梅老板哈，终于呢是重新呢开始了，变成了这个天生就是 天生强大 这种感觉。但是呢，这个尼日利亚的球员奥比呢，在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回忆到了2005年，也就十几年前的这个荷兰世青赛的时候，说赛前人们都说我们将赢得那届赛事的金球奖，但决赛当中呢，梅西的两个点球帮助球队2-1战胜了我们，也让我只收获了银球奖。梅西夺走了曾经属于我的奖品啊！ 这叫夺走，我觉得这有点奇怪吧。但是呢，奥比在昨天凌晨啊，在这届世界杯小组赛的最后一场生死大战当中，又一次面对到了梅西领先的阿根廷队。 这一次呢，梅西又夺走了属于他的出现机会，那基本呢是夺走了属于他的两次奖品啊。 可以想象一下，在几十年以后，奥比已经就是这个白发苍苍的时候开始说：“梅西夺走了我 两次奖品。” 可能不止两次了吧？接下来不知道还有多少次会对得上啊？ 是英格兰队医呢？索斯盖特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也许再多进球也不能让我用力的庆祝了。医生很明确的跟我说，我不能够在庆祝的时候挥舞拳头。但值得庆幸的是，受伤的是我，而不是球员们啊。 他自己是队医，但是在跑步的时候肩膀脱臼了。所以这一次呢，索斯盖特也是和巴西队主帅蒂特组成了主教练受伤的二人转。 蒂特很有意思啊，蒂特这次已经是受伤了，但是呢，昨天跟这个媒体打趣说，如果现在有情调的话，我特别想喝着鸡尾酒跟你们来接受采访哈。 还有伊朗队的主帅也挺好玩的，奎罗斯呢赛后是对克罗纳尔多的犯规仅仅获得了一个黄牌这种状况非常的不满。他就质疑说，哎，这种视频回放就 VR 技术是不是对明星球员有关照啊？他说这是一个肘击动作啊，规则当中肘击动作就应该被判红牌。 是， 那规则可没有说如果犯规的球员是 梅西或 C 罗， 对，就会例外。那当天的比赛呢，伊朗队是1-1逼平了葡萄牙队，所以说这个主帅是出来表达了一下自己的不满。 VAR 呢确实很公平，但是谁来用 VAR 这件事情就让大家还开始有这一些质疑的一些方法了。当然呢，这个摩洛哥队的主帅勒纳尔呢，在摩洛哥2-2战平西班牙之后说，我们很想战胜他们，这也是我们今晚来到这里的原因，但是我们遭遇到了痛苦。当你看到西班牙的阵容的时候，这就是皇马和巴萨的组合，他们都是非常出色的球员啊。 所以这次非常好玩的是，很多球员在被淘就小组没有出现的时候，很多球迷在下面说拜仁再见德甲再见意甲再见。 这

来自缝纫机乐队都选 C。 8点37分，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好，我是从小就想学琴的静瑜。 嗯，各位好，我是从小就 学过琴但是没有坚持下去的郭鹏。 对啊，哎，但是我在想你为什么都选 C 啊？ 因为这是缝纫机乐队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啊。 是 其实就喊出来他们当中呐喊说自己人生的坚持就是要坚定音乐梦想。 哦， 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弹键盘的小姑娘，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她自己很想要继续音乐，但妈妈觉得说就应该去学跆拳道。 嗯， 所以其实在逼迫他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 我还以为他答题卡上都涂的 C 呢。 啊，不 那估计只能有1/4左右的分数左右哈。 那没有办法走到现在了啊。 对哈。 但是呢，最近想跟大家分享一项最新的调查研究，这是中美的科研人员来合作进行的。 嗯， 弹钢琴呢可以提高儿童辨别语音的能力， 对，进而呢提高一些辨别词语的能力，所以呢有没有发现能够改善儿童呢整体认知的这个能力这方面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哎，这么说的话，你看我从小弹过钢琴嘛，所以我的词汇量就非常丰富，是不是？你干嘛尬在当场啊？ 我仔细想了一下，你有什么词汇量丰富？每次发完小视频之后都是炸裂的小视频，郭鹏又给你们带来一段炸裂的舞蹈。哎呀，究竟有多炸裂哈？ 你的意思是我就是这一条这个新闻的反例是吧？ 对不起啊， 我妈看起来看先看一下。 调查也不是100%的嘛， 对对对对， 你就比如说像研究人员， 嗯， 在北京招募了74名说汉语的4到5岁的儿童，把他们分为3组。嗯，那第一组呢，每周接受3次各为45分钟的钢琴训练；另一组呢是接受同等时间和频次的阅读性训练。 嗯， 第三组呢玩去吧。不进行干预，6个月以后呢，来对儿童进行这个辨别元音、辅音和声调的能力进行测试。结果显示， 嗯， 对只有一个辅音的不同的两个词语在辨别上的时候，上钢琴课的儿童显著要优于上阅读课的儿童。 对，但是呢，对元音有差别的两个词语进行辨别的时候呢，上钢琴课和上阅读课的两组儿童都优于未接受干预的儿童。所以呢，研究人员就认为，钢琴训练呢可以让儿童对音乐当中的音调差异更加敏感，从而使儿童辨别语音的能力更加强悍。 嗯，不过呢，这只是一个辨别语音方面的一个测试哈，因为研究的时候也同时研究了像智商、注意力还有记忆力这些测试，没有显出3种儿童就存在一些比较明显的差异方面的，也没有发现说钢琴课可以改善儿童整体的认知能力的证据。 对， 所以从小学习钢琴的郭鹏呢，那到了现在，大家如果想了解一下他炸裂的舞蹈到底是怎么样的，可以发送一下郭鹏舞或者发送蓝队，当然想要发送对比的可以发送出道或者红队，来看一看这个从小想要学钢琴和学过钢琴的儿童对比的一个实验结果。 但是我跟你说啊，从小学钢琴对一个能力真的有超级明显的改善以及提升。 嗯， 那就是钢琴能力。 嗯，钢琴你学钢琴的你没有什么钢琴能力。哎呀，还是一起来听妈妈的话吧。可能小的时候你对于被迫练琴这件事情有很多的怨言，但长大你发现你非得比别人高，哎，会弹琴，而且呢还画得比别人好的时候，就会感谢我听了妈妈的话。 周董就是这么想的。学人在玩游戏，我缺口在墙壁，背我的 ABC。 我周末要一个大大的飞机，他觉得大一的就叫落天机。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墙外大街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事不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因为张学友开始准备 唱我念。 这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歌曲，那也是今天我们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在这个广告词当中你最喜欢哪一句，最想吐槽哪一句。 是， 其实有时候看广告看到一些跟妈妈有关的东西，我会不自觉的就是泪目。比如说小的时候那个给妈妈端洗脚水的那个广告，你还记得那个小孩尤浩然妈妈洗脚、 哦、 哎，其实好的一个公益广告真的是能够帮助大家来净化心灵，起到一些触动。但反而有一些就是强重复，不停的在重复，要换好车，要换好车，这个真的是有点受不了。 但是你刚才呢说到洗脚的时候，你还是脸上洋溢着一股幸福的感觉。 嗯， 但是一到换好车的时候呢，你就开始 hip hop 了起来啊。 来看看哈，刚刚我们有听众在考郭鹏哈，说郭鹏，哎，八十年代末，注意一下这个词语哈，八十年代末有一个杀虫剂的广告，你还有没有印象啊？ 关键你知道人生最讨厌的是什么吗？你明明知道他在把你往沟里带，但我真有印象，你知道吧？ 所以到底是什么啊？那个时候报 我们是海虫，我们是海虫，当当当当，正义零零正义来不零，一定要把海虫杀死杀死。 不好意思，大家别换台啊，就我们男主持人最近有点不太但没办法，因为这个广告大师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所以我并不了解。 啊、你不了解吗？ 但是我有印象的一个广告哈，你有印象吗？这陌生气提到的，你快到碗里来，你才到碗里去。 我真没有印象啊，这是什么 广告？啊，你没看过吗？ 啊， 这是一个巧克力豆的广告。 哦， 你不要装作好像知道的样子。 反正就是你说了我就两下嘛，对不对？ 你可能大概有印象的应该是这个。 大宝， 明天见。 大宝呀， 天见 。这个是、这个、是真有印象了哈啊。 还有一个郑苍穹跟我们提到说，买汤圆，买汤圆。小孩哥的汤圆是圆又圆 啊、这个， 很多的汤圆广告都用它。 没错，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有印象啊。当然呢，最近呢还有一些，比如说你本来就很美，对不对哈？ 就大家会吐槽说，我美的话还需要用你的化妆品吗？ 对，你本来就很美，这它是意思，用完以后你才发现你本来就很美，不用的话你根本美不起来，你知道吗？ 还有微提到说，逆光也清晰，照亮你的美。哎，这应该强，虽然说没有一直在重复，但是因为它出现的频次太高。 逆光也清晰，照亮你的美，你本来就很美，这是回，这是回答。 无缝衔接，对不对？ 对啊。 大家可以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广告词当中你最喜欢哪一句，最想吐槽哪一句？刚刚飞虎队也跟我们发过来说哈，哎，对于这种就没有内涵、没有文化的广告，就让人听了内心都烦躁，所以就觉得说企业就没有任何好感了？难道企业负责人就这么不重视自己的品牌价值吗？ 说的有道理啊。 强重复的一个状况可能真的会影响别人的反感，但如果在歌曲当中重复做得好的话，也不失为一首好歌。我们接下来来听到的这首歌曲，Thunder。 behind. Not a yes sir, not a follower. Fit the box, fit the mold, have a seat in the foyer. Take a number, I was lightning before the thunder. 这首歌曲当中呢一直都是在重复着一个词语，但是因为编曲啊还有设置很巧妙，所以你不会觉得它烦。但是同样的状况如果出现在广告当中呢，可能就变成大家吐槽的一个焦点了。 当得当得当得， 郭鹏你现在有任务，因为自从刚刚说了这个杀虫剂的广告了之后大家都开始考你了哈。 是 空白格 Taylor 说，哎，郭鹏你知道周润发唯一的广告是什么吗？ 然后刚才静瑜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两秒钟，哎我还真知道，哎不就是那个，然后我一看静瑜开始不怀好意的坏笑。 你怎么都知道啊？ 对啊，我才发现这是一道年代题， 所以大家现在来坑你了啊。 是， 但是提到了这个大家最喜欢的广告词还有最想吐槽的哪一句呢，现在大家发过来这些答案还真的蛮勾起记忆的 啊。 比如说这个哼哼提到再看再看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对，是把你喝掉不是把你吃掉， 对，把你喝掉。然后还有诺言也提到说，哎，印象特深的有个感冒药你有印象吗？两只大螃蟹。 嗯 啊，见面就哥们儿咋的了，让人给煮了。 我感觉你也是年代题，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这个我真的是有印象，我必须诚实的回答一下哈。这个广告在播出的时候我已经出生了。 对，就是很多这种广告词你都知道， 就很可爱呀、啊。还有25度咖啡提到这个卡迪娜豌豆脆，现在好像都没有卖的了吧？ 这是什么呀？啊， 就是特别好吃，因为它那个广告做特诱人，所以每次只要一念到这个豌豆做的特别脆，哎、 啊， 其实就是这个 slogan 还蛮顺口的，而且每次只要看到之后我就会特别馋，以前买一包就手停不下来，吃完还要舔手指的那种。 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从一开始大家广泛的吐槽，到最后大家开始怀念起那些 年代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广告词了哈。 是，今天来跟大家互动一下广告词当中最喜欢哪一句和最想吐槽哪一句。其实呢也是我们吐槽哈，但其实没有什么用，就是大家就该放什么还是放什么。 是， 但有一个情绪口让大家来发泄发泄哈、 嗯、 总比每天晚上那15分钟都要接受折磨要好一些。 对，重新再看这些广告你可能有觉得没有那么烦了，对吧？ 哎，有 找到了另外一些有意思的点。 是，那最近呢高温酷暑成为了天气的主旋律，未来2到3天的时间的气温依然是居高不下的、 嗯、 天气比较炎热，所以建议大家午后尽量的减少出行，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嗯、另外呢高温天气的时候呢 不要饮用含酒精或者大量糖分的饮料，说白了就是不要喝那么多酒和饮料了，多喝点水会好一点点哈。 嗯，这两天呢天气特别热哈，特别是昨天大家都在形容说是天上在下火，我觉得这个形容非常的精准啊。 对， 但是我昨天突然刷了一条朋友圈，就有一位歌手朋友他发了一个朋友圈，一开始说哎，谁认识刘德华或者刘德华的经纪人请联系我一下，着急。 为什么？ 我还在想说哎，他是要跟刘德华有什么合作了吗？ 有演艺任务吗？ 但是你发现哈，凡是这个朋友圈当中有收起部分的，你知道点出来之后就有转折了。 嗯， 要联系一下刘德华或者刘德华经纪人，我想让他用冷冷的冰雨在我脸上胡乱的拍一拍，太热了。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哎呀，真的想到这儿我就已经笑得忍不住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让刘德华用冷冷的冰雨在大家的脸上胡乱的拍一拍吧，也算给大家降降温。 给大家降降温了啊，太热了，所以呢，让这个刘德华给大家拍一拍。我刚才呢发了你转发你这条之后，你知道有人说什么吗？ 嗯、 我这儿有雨神萧敬腾的联系方式可以给你。 我觉得还是冰雨好一些。好了，今天就是早安音乐秀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鲸鱼， 我是郭鹏，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为您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各位。 我已经等不及冷冷的冰雨了， 在你脸上胡乱的拍。 默默灌溉，没有人去管花谢花开，无法肯定的爱，左右摇摆。只好把心酸往伤心里塞，我是在等待你的回来，难道只换回一句活该？一个人静静发呆，两个人却又不同无奈，好好的一份爱而怎么会慢慢变坏？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天真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得狠狠的宰，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